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02，欢迎大家来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如果你还沉浸在到底是张阿姨还是李阿姨谁先到的问题的话，对，那这个刚才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和大一探讨了一下，到底谁会先到呢？我们觉得，对，孩子应该有自己很准确的判断。不管怎么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如约而至啊，在这个10:00的时候呢，准确来到了大家的耳边。你好，我是小东。提醒大家，我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好，今天呢，我们着重是跟大家来分享1088期的榜上排名情况。首先，我们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本周全新的排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令大令机关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14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13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12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11位于真，时尚。第10位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第9位郁可唯， Dear Life。第8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第7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6位 Twins， 很高兴认识你。 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 第5位 Orange，陈慧田，我们这群傻瓜。 现在跟着音乐翻滚吧，我们这群傻瓜。 第4位黄霄云，梦返。 春光温柔雨狂烈的风。 第3位林俊杰，裹着心的光。 裹着心的光很暖。 第2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 本周冠军曲目于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本期榜单呢，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1首离榜，而且呢，在榜位上呢，也有了一个乾坤大挪移。831乐团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连续2周排名榜尾，看来这个规则还真的不好打破。而第14名出现的呢，是本周的蹦极歌，从上周的第4名下滑到了第14，就是现在我们听到毛不易的这首《甘心替代你》。

默的推笔三舍，几经波折，束手无策，独自离合。可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Sorry I'm not good Bye. 说你爱我，算不算爱过？有谁来爱我？有没有爱过？请说你爱我。 小鬼在520当天推出的单曲《拜托了世界》上榜六个星期，一直以来是保持着很好的成绩，最高到达了亚军。而这首歌本周呢是下降幅度呢只比蹦极歌《甘心替代你》少了一位，下降了九个榜位，从第三名下滑到了第十二。而在第十一名的位置出现的是第一首上榜新歌《Waves》，于真和香港地区的电子音乐人 Doughboy 以及大卫所合作的单曲叫做《十》。上非常时尚的电音曲风，却提出了很多人对于时尚的疑问。 上一个季度的时尚还没穿过就成了时尚，一个满城人才市场怎么还是失望，面麻必料的 PVC 吊带短裙还是 T 恤，满足流行还要吐气，像被剧透的下一季、yeah, 女孩的暧昧心是对自由的控制欲，女孩的购买力让时尚大厦不倒闭，时尚才有心机跟所有被抛弃，只想躲开流行到无人岛上去修行。 美丽让人锲而不舍找寻，代价从不回避，一定失去却乐此不疲。我想拥有 店里排队做头发做到发浪大样，美丽的皮囊在哪呀？美丽的皮囊在晃荡，灵魂被放逐在工业生产完海洋，加高着的欢迎进网上，和他们一样想和别人不一样，开始搬着切数的美丽却像生命一样、yeah, 为谁迷人的翅膀是多么高贵的力量，无法拥有个性，无法拥有独特的自己，就让我拥有时尚。 家从不回避，一定失去却乐此不疲。我想拥有美丽，想被人咬着牙妒忌，带着我默认我不在意，世上的人相聚散去。 穿这个 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他们凭着电单车停在路边，冒着热气的夜探，灯光勾勒出一双年轻的脸，笑容都关于明天。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到夜色如城市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 本周的毛不易堪比前两周的李健啊，两首榜上歌都有着很大幅度下滑。这首《城市傍晚》从亚军跌至了第十名，当然目前总成绩呢是八周榜龄最高冠军。下面这首呢，将自然诗意的慢生活定义为 Dear Life 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 Dear Life， 之前呢在榜取得了四周榜龄最高第四的成绩，而本周回榜排名第九。 雪花飘下，匆匆融化了，夏秋起伏慢慢一平了，叫我专注地看着天在亮着。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总是如此直直伸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受分一秒活着。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你要哭了，为我的美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花花想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一呼一吸，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

不够懂事的梦想，我笑着去讲，手舞足蹈的交换着真心话，学着大人的模样，画漂亮的妆。昨天我哭了，笑得很傻，好多话想讲给你听。亲爱的你，现在好吗？那些愿望实现了吧？时间让约定都变得荒唐，我们却念念不忘。也许幸福，也许失望，生命里重要的人啊，就算变了模样，依然陪在身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六名，来自 Twins 的这首《很高兴认识你》，这是他们为电影《阳光姐妹淘》所演唱的主题曲。现实中情比金坚的好姐妹，对应电影当中的姐妹淘还是非常适合的。好，我们向上一位同样是新歌上榜，他是多次登上全球榜的歌手，也是我们主办电台之一马来西亚988的 DJ Orange 陈慧田。他的最新单曲《鼓励做内心最好的自己》，自制励志又有点点自嘲的意味在其中。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我们这群傻瓜》。 我们这群傻瓜。 这个表情不好变。 没完没了，明星分手和好，键盘的口水是泡。 当每个人都要，我们跟每个人都不想，不需要正能量，但需要更多热量，身体在发烫。现在跟着音乐翻滚吧，我们这群傻瓜制造喧闹感， 马来西亚九八八的 DJ 陈慧田的这首《我们这群傻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我们全新的单元《城中潮流》，我们会听到 Eason 陈奕迅和这个歌唱家 Rene Fleming 和朗朗所合作的一首慈善单曲《I Want》。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事广告，马上就回来。 第四位，黄霄云，《梦返》。第三位，林俊杰，裹着心的光。 裹着心的光很暖。 第二位，孙楠，光荣与梦想。 东方启明星光闪耀。 本周冠军曲目，于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得。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7周年，有几十万顾客呀，好商品质优价廉，实惠真叫多，不仅有世界各地地道的好货，更有全国名优商品任您选择。听着广播打电话，好货别错过呀，400015551，现在就赶快播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黄霄云的新歌《梦返》其实在上周已经经历了蹦极的动态，从第四下滑到第十四，而本周砰反弹回到第四名，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形成了完美的抛物线。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上周在榜歌当中呢又一首大幅度的上升歌曲，从第八名前进到了第三，也是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高榜位。林俊杰在圣所系列巡演到达了最终站的时候，特别推出了这首单曲，集合了关爱、鼓励、感谢、温暖等种种情绪。我们来听这首《裹着心的光》。 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鲸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无语后老胆，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壮胆，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人，世界很宽，出发就走得到，来时路不会被剪断。心的光很响，说了也慌，他说孤单很好，心念穿草不满，心里裹着光的人，初衷不换，誓言让心不老，带那些梦探索远方， 山影，茫茫痴心也深沉。生命尽洒问天泪，收拾今后有谁人。苦恨寸寸心，寸寸心。东方启明星光闪耀，电光石火炼乌云，振臂呼气浓怒尽，坠怒相救乾坤。南征将军金刚铸金，雪山风烈烟暗更新，万气功浓手一路引烈魂，舍身劈开大笑看天下归心。江山里万木春，砥柱中流铿锵民族魂，烈烈红旗照日月，镰刀斧头说古今，光荣梦想壮歌一曲如 温暖又昂扬的 OST 是孙楠所演唱，他是为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光荣与梦想》在1088期全球榜以空降亚军的成绩强势上榜。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本期榜单的最大赢家，空降冠军上榜于文文带来主演的电影我没谈完那场恋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这首《离开我》。 丢掉你留下的包裹，丢掉照片中的你我，我听自己想有或想做，写与你无关系的情歌。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

直在笑，自己变成烟囱，告诉路一笑。是什么在燃烧，烧尽了黑夜，它烧了梦想，它困在梦想。 李健的这首《门》在上周重新回榜之后，本周遗憾再次离开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好，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在上周回榜，这两首重新登上排名的歌曲，很遗憾在一周之后都离开了。我们来听上周第十一名啊，本周离榜陈梓童出道七周年的纪念单曲《Anything You Want》。 靠在你密不透风的怀里。 这是离榜歌，来自于陈梓童的这首 Anything You Want。 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下滑九个榜位，从第三名降到了第十二，本周遗憾离榜，来自于张靓颖与迪士尼所合作的这首单曲《绽放美妙惊喜》。 奇妙的新蝙蝠从童话世界深处翻开，精彩你心中的期待，为何快乐一直到来，今夜现在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So shine Spread your light， Oh

是最敏感的人，是不远不近稳稳稳切标准的陌生。我拦不紧的人，偷偷流泪的人，不过一个转身。 两位出道在同一个舞台，在过去十多年里最成功的两位女歌手，在本周携手离榜之前是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而刚刚听到的是上周第七名，一共在榜十一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来自李宇春的《软肋》。李宇春的《软肋》呢，在过去几周榜单当中呢是榜单啊榜龄最长的歌曲，而下面这首呢，则是上周新鲜上榜，本周就退榜了。来自于香港方面的十二人男团 Mirror 的这首 Boss。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寒话欠多好。 头上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荡。轮轮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家一冷清家 Hey! 他跟他想我这烟花， 草干嘛， 草干嘛，要放肆爆炸。 还是当初见你模样，看到你就控制不住的向往，陪你去到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上，陪我到老，陪伴我一同去天堂。你就像天使一样出现，轻易满足我一切幻想。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星光是我永不褪色的印象。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yeah、你的眼睛像风铃叮铃叮，传入脑海的声音，多动听，多纯净，乌云也会转天晴。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应。 部分很陌生，但是副歌部分很熟悉，这就是网红歌的一个特质。大家在短视频听到了这个副歌的旋律，而这样的歌呢，往往来得猛，去得也快。那上周是以第六名的成绩上榜，进榜一周，本周离榜。郭正正 Old Crab 的这首《你的眼睛像星星》，同样的呢，上周是新歌上榜，首周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可惜仅仅在榜一周的时间。FIR 菲尔乐团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新国风主打《锦绣梦》这首歌已经离开了榜单，当然这也是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想说越其中，牵一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落，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